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，我买了两张票。我翻译了两个句子。我寄了两封信。我参加了两个会。我要了两辆出租汽车。二，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我们好几天没见面了。我们好几个月没见面了。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。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面了。三，你应该陪他玩玩。你应该带他参观参观。你应该帮他问问。你应该帮助他复习复习。你应该请他介绍介绍。 扩展。一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就来了，太巧了。二，那个姑娘真漂亮，她是谁？ 她是那个高个子的女朋友。